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 是成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是一个关于空气污染的最新的数据哈，这个最新的报告呢是说，机动车就是我们路上开的小汽车，成为了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截止到去年年底呢，像我们路上跑的车啊，总保有量达到了2.9亿500万辆车。在去年年底，我相信现在肯定不止了，因为汽车卖的实在是太火了，排放物的总排放量达到了4473万吨。所以这个做这个报告的人士说呢，汽车成了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但是我有时候想想我自己个人的体感啊，我觉得今年的空气质量好像比去年好很多，哎，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我去年感觉一推开窗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一推开窗就是紫茫茫的一片，是吧？今年完全没有这种状况，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年的空气比去年好很多。但是有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就是汽车的保有量没有下降啊，对吧？汽车还是每天还在卖得很火。所以说，如果有人报告说汽车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的话，那个汽车的想法是，不然写这个报告的人，你吸一口新鲜空气再想想呗。 那天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

OK， 我们家李雷呢，最近发现身边的人都在疯狂的锻炼，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知识渊博的韩梅梅他老婆就解释说 ：“It's called exercise bulimia。”什么是 exercise bulimia？ 这就是运动暴食症。Well, exercise bulimia refers to the compulsive behavior. 它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哈 ,compulsive behavior, in which people count the calories ingested during a meal. 人们呢会把每餐摄入的食物卡路里给细细的计算出来 ,and then tailor a workout to burn off the same number of calories. 然后把进行一系列的设计锻炼，把这些同样数量的卡路里通过锻炼给锻炼掉。这就是，当然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所以叫运动暴食症 exercise bulimia。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很多运动暴食症的患者都会一天参加2个小时的健身课程，此外他还要跑步40分钟，游泳半小时，还要骑行1小时，是不是很厉害？不过李雷说，哇哦， these exercise bulimia， 这些运动暴食症的患者，他们应该不用加班，这么有时间运动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每年勤劳爱过。哎呦，难难难的时候，我夜夜一直的到老头。啦啦啦。

很多新生啊问我这个，说六六四能不能去北大。我反正我要重申一下哈，就是六六四你可以考虑北大，但是对于北大呢，我觉得六六四可以冲一下，但是希望不大哈，因为毕竟六九六才能到北大，一般你要坐四号线到北京大学东门站，然后坐六九六，有点堵，所以呢，坐六六四只能到清华西门站。所以按这个说法啊，331也可以到清华。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亏心不亏心啊？入不着不成器说，我从上车到拿证14天。所以大家猜一猜，他们这三个人当中，一个人花了大半年，一个人花了41天，还有一个人花了14天考驾照，其中哪一个买烟了呢？ 不爱的不敢巴掌，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说的不需要，可我拥有的得不到，不要倒不如说说笑笑，可我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我重的背包，我独的暴躁，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夸张，谁也不值得骄傲，千金苦值多少，花开到花落值多少，不要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想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总得不到，我独得爆炸，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傲，过分思考，人人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现在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主张。多少次问到年少模样，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的奔波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声，就像青春一样怒放。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有雪莱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听听歌。同时今天唠的嗑呢，是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有没有一些有用真实的经验啊，传授以及分享给大家啊。香留言说，我作为过来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婚前不能忍受的，婚后也无法忍受的。另外作为过来人，我想跟大家说，上学的时候多谈几场恋爱呀。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的经验是，你多谈几场之后就发现，耶，我可以忍嘞。 想他的时候，风铃完全停了，好像老天想聆听我心里动作。Let us fall in love， 他都不晓得。这样沉默 Let us fall in love， 在成人人世中，我从来没怀疑过这样一个选择。Let us fall in love，

然后戴戴说，我当时考这个驾照的时候，教练说你要不要试一试，于是考科目二呢，他就去，他说我吓得腿都软了，踉踉跄跄的走进这个驾驶室里，我稀里糊涂的开了一圈，结果出来的时候跟我说我是满分，又高兴又唱又跳的给教练打电话说，教练我过了。教练说，哟，你还过了呀，你高估教练了吧，是吧。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抱着你一头发烟酒味，潮汐不停的身体，我的胸不自觉已浸湿，是谁又伤痛了你，冲着你白跟地红眼睛，你要我勾勾小指，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我俩永远这样子，想抓住你所有心思，却只握住你的小指，听你说着他的故事，不知怎么了，我竟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想抓住你所有心思，却只握住你的小指，这一时间给的恩赐，不管经过多少故事，我会永远这样子。听你说着他的故事。

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新的门和孤独就爱继续走。或许某一天我会去朝着冷空气走，有好的云它会的天空。一种念头在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口，一直梦到你说受够了，我也不要这样承受。或许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Cheers.